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41课，重点语句是 学園祭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て楽しかったです。 能去学园祭我感到非常开心。 本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安娜的感冒已经好了，现在她正在给在静冈给予自己关照的健太写邮件，向她表示感谢。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41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学園祭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て楽しかったです。 能去学园祭我感到非常开心。 健太様、お元気ですか？この間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学園祭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て楽しかったです。次は東京で会いましょう。 我来讲解一下。 健太様、 健太先生。 健太様 的 様 接在名字后面表示尊敬，这个说法比 健太さん 更郑重。 写信时在收信人姓名后面也要加上様，是吧？ 对。 お元気ですか？ 你好吗？ お元気 是好、健康的意思，在形容词 元気 好、健康的前面加上了表示敬意的 お。This.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加上 か 变成了疑问句。 要是有人对我说お元気ですか，我该怎么回答呢？ 你可以说嗯，很好。 はい、元気です。 请注意说自己的时候不加表示尊敬的お。 啊，我知道了，不是お元気です，而是元気です。 对，要是不太好的话可以说 ええ、まあ。 啊，还行吧。这样说对方就会明白你的情况不是很好。 この間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前些天多谢你了。 この間。 是前几天不久前的意思。 は。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是谢谢了。 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不行吗？ 对于说话人认为已经结束的事情要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学園祭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て楽しかったです。 能去学园祭我感到非常开心，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 学園祭 是学园祭， に 是助词，表示移动的方向，也就是目的地。 行く 是 行きます， 去的词书形，在词书形后面加上 こと， 可以使动词名词化。 行くこと 指去这件事。 な 是表示主语的助词。 できて 是表示可能的动词。 できます、 能的て形。 できます变成て形できて。 对，て形可以表示后续的句子的理由或原因。 楽しかった 是形容词， 楽しい 快乐开心的过去形。this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好，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重点语句的发音。 学園祭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て楽しかったです。 安娜最后这样写道： 次は東京で会いましょう。 下次在东京见面吧。 次 是下次，は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東京 是日本的首都东京。 で 是表示场所的助词。 会いましょう 是见面吧的意思。见面是 会います。 把 must 换成 ましょう， 可以表示提议。 我知道了，会いましょう，这样说的话就是向对方提议我们见面吧。 对。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遍第41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学園祭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て楽しかったです。 能去学园祭我感到非常开心。 ケンタ様、お元気ですか？この間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学園祭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て楽しかったです。次は東京で会いましょう。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克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学习了表示可能的行くことができます、能去这个说法，我还想再详细了解一下。 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动词的词书形后续 ことができます， 能就变成了表示可能的说法。让我们用 ことができます 这个说法来造个句子。我能去。我是 私， 去是 行きます， 词书形是 行く， 后面加上 ことができます 就变成了 私は行くことができます。 我能去。否定形要把 できます 变成 できません。 我不能去就是 私は行く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大家还记得在第35课学过的动词的可能形吗？ 行きます、 去的可能形是 行けます、 能去。它和行くことができます意思基本相同，不过行けます显得更随意。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今天来看看表示爽快清爽的单词。 すっきり。 すっきり。这个词和好き喜欢有关联吗？ 嗯，毫无关联。 すっきり。 形容房间里东西不多，很整洁的样子。消除了疲劳或烦恼，心情舒畅的样子，也可以用 すっきり 来形容。表示心情舒畅的类似的说法还有 さっぱり。さっぱり 表示洗完脸之后等的清爽的感觉。声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すっきり 和 さっぱり。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哟哦， 给小英的奶奶没有写邮件，而是写了一封信。据说日语原本是竖着写的，从右往左写，挺难的。回头让小英帮我看看。好，听众朋友，第41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学園祭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て楽しかったです。 能去学园祭我感到非常开心。 下节课安娜要去参加学校的研修旅行， 欢迎您到时收听。